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望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Hello， 大家好，欢迎在8月28号下午5点来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佳妮。 大家好，我是大佐。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渡难拯救计划。虽然今天呢，我们两个 都没有渡难， 对，都没有渡难，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就是都没有渡难， 都没有渡难。但是呢，我们也是为其他的朋友考虑啊。如果您是有渡难的朋友呢，欢迎通过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 对， 或者是通过微博或者易直播搜索“活力982”，有任何关于这个减肚子啊什么的问题呢，我们都会尽我们所能的为大家解答。 对，没错啊，这个大家呢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来在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上啊，这个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来分享分享这个你跟自己大肚腩的这些小故事。因为你看虽然我们俩呀，这个在镜头里边看起来都是这个小瘦子的形象，但是我相信再过那么个5、6年或者是8、9年的情况后，我这作为男生而言吧，这个肯定都会经历一个阶段，就是会长出大肚腩这个阶段。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情况，啤酒肚。 因为现在大家就越来越多的都不活动也，然后也不动了，动的少了，这个肚子自然就会有这个脂肪的堆积。 对，你想想啊，这每天咱们吃的都是这些这个大鱼大肉，对吧？当然现在这个大家提倡这种膳食的饮食文化相对的较多一点，但是也不能妨碍大家去撸个串啊，喝个啤酒啊， 对 不对？你看之前啊，这个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就是还在20出头的时候，就那个肚子呀都已经那个样了。 已经膨胀了， 对对对，已经膨胀了差不多。 现在这个体重问题真的是大家特别特别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是这当代年轻人，再加上作息不规律，吃的又是胡吃海塞，那么说不过我现在在身边也看了很多人，他们其实还是蛮注重这个健康饮食的，他们会去选择一些轻食或者是沙拉，但沙拉真的从口感上来说不是那么的 有口感吗？沙拉、 别提了，我昨天刚刚点了中午点了一份沙拉的外卖，然后在里面呢竟然还出现了一只青色的菜虫，那一刻你知道我整个人的心情， 高蛋白脂 肪啊，对，这我就只能安慰自己算是补充蛋白了然后剩下菜叶子我也就没有吃啊， 哎，这个都是眼泪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主要聊一聊啊，这个叫做渡难拯救计划，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该如何去快速的减掉自己的大肚腩小肚腩啊。这个虽然夏天啊马上就快过去了，这个女生们呢也已经快过了那个露肉的季节了， 对， 但是为了让大家能保持在这个秋天和冬天在贴膘的时候不能一下子夸膨胀出那么多来，也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来一起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不对，今天下午的网络视频直播。 下午的晚上哎，不过刚刚说到大佐，就是说现在其实就是不管过没过夏天，都是一个减脂的， 都是一个露肉 的 季节嘛， 时候 很适合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要是夏天前突击减的话，其实对于身体不是特别好的。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提前做准备开始，就跟你准备四六级考试似的，你提前这个九月份开始准备十二月份的，相对来说就会比十一月准备十二月的要从容的多。所以说 这是绕口令吗？ 所以呢，大家也欢迎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即将入秋的时候，开始好好的积累一下这个关于减脂的知识，关于减肚腩的知识。这样等到了下一个夏天的时候，你就已经焕发新生了。 对，真的是会这样的啊，这个。同样也希望大家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所收获啊，因为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这个一位专业的健身教练，他也拥有超过十年的训练经验，而且拥有我们这个德国专业健美培训体系认证的教练啊，稍后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该如何快速的减掉自己身上的多余的赘肉啊，这个不仅仅是肚腩啊，还有这个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小肥肉啊，双下巴呀，乱七八糟的这些，如果大家想减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哟。 对，一定要关注。我们还是跟往常一样，先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分享给大家一些关于健身方面的资讯。潮流风向标，欢迎回来。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资讯呢，其实跟我和大佐还是比较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刚刚毕业没有多久。这个是别人家的学校。 刚毕业没多久，这跟息息相关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联系的， 就已经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了，是吧？ 但是可能我们谈起来 没有 那么，就是很多年之后的那种感觉，就是还是很近的。 对，就是给大家心里边留个念想吧。这个我们常说，我们常说这个别人家的小孩啊，别人家的男朋友，别人家的女朋友。今天呢，我们的第一条潮流风向标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别人家的大学。 对， 哎，这个大学呢就是我们的南京农业大学啊，这个开设了运动减脂课。 很神奇，运动减脂。 运动减脂课在大学的课堂里边开设了专门的，不是运动课，不是健身课，是专门的运动减脂课。 这就是逼着孩子们减肥啊。 那真的是我觉得挺好玩的一件事。 那你要具体的了解一下。 对。 可能你还没有这么深的感触，如果你是一个这个 稍稍有一点儿，对。 对，稍微臃肿一点的这个同学的话，你报这门课就会感受到压力了。这门课呢，就是选这门课其实是有严格的体重限制的。你不能把它当作是就是你想健身就可以的那种。它是针对这个 BMI 值超过28的肥胖人群来开设的这门课。 对，这个 BMI 值呢，就是咱们的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身高米数的平方。 对，就我们平时就是、 这个、大概怎么算，大家 教授啊什么，就那个指标，就是 BMI 那指标。哎，你是多少呢，大佐？能分享一下吗？ 我是属于，我好像是16。 那你是很偏瘦的那种。 对，我是属于偏瘦类型的。 那你以后要从增肌做起啊。 对， 我们下一期可以为大佐开一个增肌的 量身定做吗？ 对，然后让大佐来给我们演示。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 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在上一次啊，我跟大佐来到这个瑜伽节目之后， 好家伙， 回去他的腰疼了好几天。 那是真的疼了好几天呢。哎，但是真的很有效果啊。这个毕竟我们的这档节目专门啊，这个在每周二呢都会开始我们的运动课堂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你包括这个街舞啊、瑜伽呀、 对 健身呀、减脂啊，对，之后还会专门为我开设增肌的课。 准备好。 对，咱们再回到这条消息里边来啊，这个说咱们的南京农业大学开设这门课，不想挂科，咱们就要好好的减脂。 而且它减脂标准非常高，要减掉体重的7.13%。 7%，那就算咱往上45入一下，10%差不多，一个将近200斤的 学生，要减14， 哎，那倒 还 好。 也 还 好，但是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要减， 一个学期3个月减， 就相当于你必须得就是把它当做一门课，如果你不合格的话，你就不及格了。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们还是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这条资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上面好多人他们正在跳绳，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运动器械啊。这是椭圆仪。 现在这个大学生当中肥胖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想到了重新设置一套系统来激励他锻炼啊、要想身体好就得跑跑跑， 要想身体好就得跑跑跑， 评分标准放到他的减脂效果。 我们看现在这老师在记录成绩， 只要你体重啊体脂率啊达到他的那个法定的标准，你就可以去。能来参加这个课的估计也没有几个人有对象， 没有几个人有对象来参加这门课，好心酸啊。哎，在看了这条资讯之后，真是感觉 什么感觉， 心酸满满。尤其是刚刚那个女孩在说着基本上来上这门课的没有有男朋友女朋友的， 但是啊，既然选择了这门选修课呢，那肯定是想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的。 对，我们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说不定上了这门课之后就有了呢。 对啊，而且这个网络上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做每一个微胖的人瘦下来之后都是一个美女和帅哥，真的是这样的。你包括看现在这个在娱乐圈的一些演员呐、歌手啊之前的这个照片的时候，比如说胡歌， 对，还有张天爱， 对， 特别明显的。哎，这样一说的话还真是，其实我们要改变命运，如果你现在是一个胖子的话，也不需要去就是要做什么高阶的怎样，你只需要把你的肥减下来，说不定你的命运就会就此改变。 就此改变啊。 对。 对，这真的是。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啊，这个高校开设了减脂课，不想挂科就要好好减肥。哎，还记不记得咱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开设过什么样比较奇葩的课程？ 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开设过这个，我记得我当时是有上那个形体课，就是类似舞蹈啊什么的。 这个还算是挺普通的吧。 咱们也有健身课，你知道吗？ 健身真的有健身 课，真的有健身课，你没有发现吗？ 这个我真的没发现。 嗯，这门课呢，就是好像是专门为男生开设的一门课，而且也是有这个限定的选修名额。但是它不像之前的这门课一样，它是你的体重正常也可以报，只要你有这个健身的爱好和想法就可以。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上形体课的时候，本来是应该走去舞蹈教室，结果就是七里拐弯的我就走进了那个健身教室，当时是给我吓了一跳，好多的器材。你大学四年没有上这门课真的太亏了，大佐。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是相当于 免费的健身、啊、因为不能摸到好多的好多健身器材是吗？用健身了解一下 这个梗。 哇，这个真的是啊，这个反正现在呀、也是有好多的大学里面开设了各种各样的来帮助学生们去获得一个好身体的各种各样的课程。 对，学校也是为了学生的体质操碎了心。 对， 包括从吃上面也在开始这个改革，就比如说我们学校食堂已经连续装修了两个了。 对，这真的是从吃到这个吃喝玩乐。现在的大学真的算是 从吃到锻炼， 从吃到锻炼，对， 就差睡眠了。睡眠是按时断电来这个 来保 证 大家 的 睡眠是吗？ 对， 来保证现当代大学生的睡眠和以及饮食、身体健康各个方面啊。对，我们来接下来看下面这条消息啊，这个呢就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吃啊有很大 的关 系了。我们刚健身完呢。健身完了怎么办呢？得吃啊，补充能量，对吧？ 对。 但是咱吃什么，这就有讲究了。 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学生党来说啊，其实我们的经济能力并不是特别可观。 对。 就是 说基本没有，我也认同。 就是那个意思了，我们经济能力比较差，但是食堂呢，我们今天讲这条资讯的这个大学食堂就为学生们专门做了这个便宜又好吃的减脂餐。 对啊，这个还是别人家的大学又来了。刚说完咱们这个南京农业大学开设的减脂课啊，减脂课啊，然后呢，这个咱们就来说说中国人民大学北区食堂推出的 减脂套餐。 对，这减脂套餐一说起来，我们来看看啊，它包含什么东西，是不是货真价实，跟市面上面一样的这种减脂套餐啊？ 对， 它包括全麦面包，减脂餐和这个沙拉减脂餐等等，而且种类非常丰富，在里面有什么鸡胸肉啊什么的，各种各样，还有鸡蛋、蛋白质都有考虑。 对，因为这个健身热潮兴起嘛，轻食也是在最近一两年才慢慢的火热起来的。 对， 你看之前啊，咱们拿手机点一外卖的话，你基本看不到那些， 基本上都是小龙虾呀、烧烤啊之类的。 对，但是你现在一打开外卖的订单的话，上面会有好多轻食、轻饮食，对吧？你要而那种摆盘特别精美，然后就几块，我看一眼都能知道这都不够我塞牙缝的食物啊。然后还蛮贵的，差不多。但是这样的一份餐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 对，一般情况下这个轻食在如果你是从外卖上面订或者是买的话，一般价格都是在20元、30元、40元这个价位。 对， 那我们今天说的啊，这个学校嘛，自然是会给学生最大的 一些福利。 对，这个学校呢，它做这个就是减脂餐呢，只需要鸡胸肉沙拉只需要13元，牛肉减脂套餐只需要19块钱， 还 真的 是挺便宜的啊。 对，一般情况下，我记得我前几天刚订了一份这个鸡胸肉的，就要26块钱，而且还是打过折之后的。 好家伙， 这就相当于打对折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这个减脂套餐到底是不是这个跟我们所说的一样那么好。 来看一看它的摆盘是否精美，一起来看。 我们关注到学校有好多就是学生啊老师都在健身，说要减肥，有学生跟我们提出来希望我们做减脂套餐，然后呢我们也想着就是夏天也快到了，然后就一直在筹备这个事情，然后就做了这个油醋汁的蔬菜沙拉和减脂套餐。油醋汁就是热量很小，然后我们那个减脂套餐里面的那个主食是用的是全麦的面包，肉类的食材以牛肉、鸡肉和鱼肉为主，它这个脂肪就是比较少，然后里面还配一些杂粮和蔬菜，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减脂增肌所必需的这个蛋白质，比如说鸡蛋和豆制品。 怎么想到来吃这个减脂套餐？ 今天下午在微博上看到那个主任发一条微博说上来减脂套餐了，我觉得正好是夏天了，正愁那没法吃沙拉呢，正好给去食堂有，然后就做了。 你觉得好吃？ 我觉得挺好吃的，味道挺好的。 所以就一直有关注他们这个的推出的新品，我第一天就来了，所以想尝试一下，正好也可以健康饮食。 就感觉这个减脂套餐和外面有什么区别吗？ 先是便宜一点，然后也 可能 食材比较有保证， 比较卫生吧，感觉。 看看人家的食堂啊，看看人家的减脂套餐啊，这个从13元到20元不等，各种各样的种类，以供学生们来选择。 真是看得我都想吃饭了。 难道不是应该减脂吗？看得你想吃饭。 想吃减脂套餐有什么问题吗？ 你要是实在想这么说的话，我也是无力反驳，我也是这么觉得啊。对，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条资讯啊，这个高校食堂，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北区食堂为学生们推出了减脂套餐，而且物美价廉，还非常的实惠而且便宜。OK， 那么在一段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资讯，一会儿见。 路边。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啊，继续我们的潮流风向标。 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条资讯呢就是一个很 fashion 的资讯啊。 很 fashion 的资讯。 对，很 fashion 的资讯。大叔他在天台暴瘦暴晒五个小时美黑。 哎， 大佐你知道最近其实这个美黑是一个很时尚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说很 fashion 的事情。 对，你看我这基本上到每个夏天啊，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昨儿你要不要涂个防晒？你这穿一半袖也不穿一长袖，黑的怎么办呀？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这是天然黑，特别的健康啊， 小麦色。 对，然后就导致我现在真的是，你看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色差 一半一半，这色差特别明显。 我也是，就是这个夏天我没有抹防晒，然后发现我的这个胳膊跟脸已经是两个色了。 好家伙，你这更厉害啊。 但是我们跟这个就是这几位大叔相比呢，都是段位比较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到底有多黑。 不好， 我们要去年天多好，不是 完全为了晒黑是吗？ 为晒黑，可以给他晒黑。每年有这么多人喜欢晒太阳，跟着太阳走的，亮到哪里？对，中午最好的方式，十二点到两点钟左右，两点钟时候你看太阳还是比较厉害的。 我晒了有四五年了，可以说一晒我就是五个小时。 我们已经晒了有十二三年了，像去年杭州40多度。几乎是40多度那些天，每天都大中午来晒，这样，而且在太阳下可以睡着。那现在对这个中暑啊，耐高温能力都非常强。 我们晒的时间长了，那我们就慢慢会适应。 如果跟去登晒的话有什么差别？ 暴晒了一下，皮肤有一点点。 挑皮表，你一定要挑点表层的皮肤， 暴晒的效果呢比较快嘛，好一点。那还是这种感觉好，有没有腹黑油？身上有一个腹黑油。更快更强的紫外线的最少的部分，到九月底是也有是关掉的，出现到国外去晒， 杭州还不是舒服。朋友刚在泰国回来，泰国也就是32、33度，在杭州现在是37、8度，所以杭州会更热。 系统的健身开始才近10年左右，晒太阳嘛，首先一个打比赛的时候，这个擦油的效果是个实现的。 就是喜欢运动，然后运动之后呢，晒黑了之后又比较好看，然后所以这么多年大家一直都坚持下来，喜欢这个太阳。 来看看刚刚这一群大叔啊，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觉得就是大佐，你刚刚说自己是小麦色，你要是跑到他们跟前的话， 那我就是健康的白色，我跟你说。真的、啊、 就是那个嫩白的人。 对，来跟大家分享这条消息啊，说在这个7月30号的中午，杭州室外的高温呢已经达到了37摄氏度啊，一群中年大叔呢躺在天台泳池旁边晒太阳。不少大叔呢已经十几年的晒龄了啊，每天从这个12点到2点都会过来，经常一晒就是5个小时。虽然呢有时候会晒到脱皮，但是大叔们表示这是自己的美黑方式。他们平时呢也健身啊，晒黑后的肤色可以让体型线条变得更好看。 对，其实现在很多人呢，他们之所以选择美黑这个方式，也就是为了因为开始健身。 对， 因为就是晒黑了之后，你的肌肉线条会非常的鲜明。之前呢，也有几位老师来我们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那个漂亮的小麦色的肌肤，再加上那种健康的感觉，其实这是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趋势，比较 fashion 的方式啊。 对，没错，你看看这个现在啊，有好多的人去选择到那种专业的美黑的机构去晒日光灯，那个还得去花钱晒日光灯。 对，而且这个晒法其实日光灯好像并没有紫外线好，哎，效果。 对，这个 刚刚那个几位晒黑的大叔也说过了。 但是啊，这个虽然有这种美黑的效果，大家呢还是不要完全去遵从刚刚几位大叔的做法啊。 对， 毕竟这么高温， 紫外线还是会 对，而且紫外线对自己的皮肤也会有一定的影响。OK， 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好玩的潮流风向标。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佳妮。我们还是继续刚刚的资讯分享啊。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第四条资讯。 哇，这更厉害了啊。 对，这是一位这个，其实之前啊，在咱们节目当中每一期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年龄和心态并不相符的这样的例子，他们呢也是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带来了一些激励。 对，没错。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呢，这是一个47岁的冻龄美女。47岁还在被叫小姐姐，好幸福啊。 对，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厉害啊，这真的是每次看到类似于这样的资讯和消息的时候， 就该晋升吧。 都在为自己那张已经尘封多年的健身卡大抱不平。 再不去健身的话就只能转让了。 对，来跟大家说说这条消息啊，说在8月16号的时候呢，上海展览中心47岁的钟小荣女士啊，参加了一场健美健身比赛，并且荣获了第5名的成绩。她说呢，通过健身啊，拥有了好身材和好的精神状态，很多年轻人啊都和她聊天的时候称呼她为小姐姐啊。她说这个当大家知道我的年龄之后啊，你应该喊我阿姨才对。 啊，这个落差，希望我在47岁的时候也能够像她一样， 是被人喊小姐姐，还是拥有那种 拥有那种健康的心态和生活。 哦，好吧， 虽然也愿意被人喊 小姐姐 了， 是吗？你看重点还是在这儿， 是在这里了。 对，我们还是通过一小段视频啊，来分享一下这条消息，一起 来 看。 到我年龄之后，我说你应该管我叫阿姨，他说还是叫小姐姐比较好。 我今年40、40斤， 我是特别从北京飞到那个上海来比赛的。我在今天参加选手那个比赛里年龄是最大的。 我为这个比赛呢，我在北京参加了差不多1个月时间的集训。 在健身房里面有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教练嘛，都愿意跟我聊天啊，因为他们可能都不太了解，就是我的这个实际年龄。我们还特别开玩笑的是说，知道我年龄之后，我说你应该管我叫阿姨，他说还是叫小姐姐比较好。我在健身之前，在化妆品公司做了16年的培训师， 会有差不多10几20年的这个颈椎的问题，是特别严重的。 在3年前通过我健身训练之后呢，我这么多年几十年的这个颈椎病好了，基本上是健身让我又有一个好的身材，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而且特别有活力，不像我这个年龄哈，就是非常的年轻，而且最重要的是说影响了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也都开始慢慢逐渐开始健身。有这样一个缘分当然更好了，两个人一起来去健身，一起保持一个很好的身材和精神状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吧。 47岁的小姐姐啊，这个健身3年练出了全身的肌肉，还能治好自己的颈椎病， 哇，真的是太值了。 这也是作为这个当时比赛年龄最大的一位参赛选手啊，参加了这个健美健身的比赛，当然也是希望啊，咱们俩能到这个年龄的时候， 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依然有他这么好的身材，还有这么好的心态啊。 对，这个拥有心态是很重要的。OK 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的全部资讯内容，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超模养成记， 稍等。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超模养成记啊，这个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肚腩拯救计划啊。 对，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小肚腩如何跟他战斗。 小肚腩大肚腩反正都是肚腩。 对 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拥有超过10年训练经验，而且是德国专业健美培训体系认证的教练 Jack 大步，欢迎我们的大步老师。 大步老师千呼万唤始出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对 ，Hello， 大家好啊！这个我们的大步老师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小紧张啊。这个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长赘肉的原因啊，还有这些腹部的赘肉啊，应该怎么去快速的减掉啊？一系列的小的对，没错、啊， 关于减这个肚子的干货。其实大佐，今天我跟你说一下，我在联系大步老师之前，我还特地问了一下，大步老师，您有什么擅长的领域？您可以跟我说一下，我提前这安排一下内容。结果大步老师跟我回复道，没有什么擅长的领域，就是从事了这个训练10多年而已。有10多年的经验， 洒洒水 啊，云淡风轻的说出了这句话，让我觉得真的是感受到大神来了。 对啊， 没有不敢当， 还是很谦虚。 对，所以啊，这个更要有请我们的大步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我们长这些赘肉的原因有哪些？当然呢，也欢迎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或者是在微博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就是大家也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然后有任何呢关于这个拯救肚腩减脂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提出，然后我们今天呢大步老师也在这里会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一对一的指导。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这个先问问大老师啊。都是大老师， 都是大老师。大老师你好。 大老师你好。 小了。 互称大老师。对，大老师这个现在啊也不仅仅是年轻人，不对，不仅仅是中年人，很多年轻人也会开始长这个啤酒肚啊，或者是腹部的这些赘肉。那这些赘肉他们的基本来源来自于哪儿？ 对，他为什么会长赘肉呢 ？OK 啊、非常简单，就是如果我们每天的热量摄入有盈余，这个盈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摄入的热量对大于你消耗的热量，那么的那么你就会长肉。这个长肉其实是脂肪和肌肉都有啊。那么如果我们每天摄入有缺口，能量摄入有缺口，那么你就会减肥。这个减肥呢实际上要细说也是有肌肉和脂肪。 所以说最简单的一个原则也是最有效的，就是我们要，如果你要减肥，你就要保证你摄入的能量小于你每天消耗的能量，就这么简单 啊。那我们就是在这个腹部长赘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有些人他们其他地方都不长，我就在肚子上长，这个跟哪些因素有关呢？ 其实腹部就是说肚腩的形成呢，它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日常的一个经常坐着。这个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然后 习惯， 对对对，因为现在大家上班其实从事这个脑力劳动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坐着，就说你这个部位相对来说运动的比较少，然后它可能就更会容易长肉。而且如果我们细说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加工深加工的食物，就比如说一些非常好吃的面包啊、蛋糕啊、冰激凌啊，主要是零食类的，包括一些快餐，它其实里边用到了氢化植物油，或者叫增强剂啊，就是一些人工合成的东西，或者 容易长脂肪。 对，然后这种比如说氢化植物油，它有一个有句话形容这个氢化植物油叫吃一口跟你一辈子，就你人体正常的代谢 没办法分解， 对，很难去代谢它。然后呢它也会让你的这个脂肪更集中在腹部，还有就是臀部后腰，然后这种地方。对， 其实也是跟吃相关。 对对对， 一是饮食，二是常坐，这两个你一吃下来之后你还不运动就全都堆积在这两个地方 长肚子了。我还就是我在百度这个啤酒肚的时候，我还发现就是长啤酒肚还有一个原因是跟 喝啤酒是吗？ 不是跟睡眠质量差相关，这是不是也是长肚子的一个原因呢？ 睡眠质量差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必须要负责任告诉大家，就是你睡眠时间的长短确实和你的，比如说你尝试减脂，但是你能不能休息够，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联系的。但是这只是部分实验支持的，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理论其实还在研究当中，主要是在美国一些研究，部分实验证明呢，你睡眠如果超过8个小时的话，你会你在睡眠当中消耗的能量一大部分会来自于你的脂肪的分解代谢，一小部分会是你的肌肉的分解代谢。那么如果你睡眠的时间很短，它这个结论是相反的，就是你睡眠比如说在5个小时左右的话，你睡眠时候消耗的能量大部分是来自于肌肉，小部分是来自于脂肪。所以说其实睡觉减肥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基本上我们都是要尽可能的留住肌肉，因为肌肉是你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就是你肌肉的含量是你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数。它肌肉的多少决定了你的激素产生的能力，决定了你身体里酶的活性，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不管，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指数叫基础代谢，其实它跟肌肉都是息息相关的，它就是其实你身体的一个年轻指数。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对保证睡眠，保证8小时左右的睡眠。 哇，这样一说的话，我们好像 get 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非常简单的这个减脂的方法，就是睡觉，睡够的话自然就会有助于你减脂，可以这样说吗？ 有助于所有好的东西，就是睡觉，不光是晚上睡觉，甚至包括睡午觉，只要休息够的话，你的身体会朝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去发展。休息不够的话，就是会朝不好的方向去发展。 有点像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你一直在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就是一个超负荷运转的状态，这样的你就算是锻炼也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对，其实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终于为自己睡懒觉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理由。 不能这样啊，这个大家睡懒觉、不能说睡懒觉， 我们可以中间的时候抽时间再睡、一定要早睡早起，对吧？ 对，没错， 保持一个这个健康的作息。 对，那咱们的腹部有这种赘肉，是不是就像现在很多市面上的一些小视频啊，或者是说运动视频、只做那种腹部的基础训练就能减掉的？ 其实这个的话啊、我们首先不能一概而论。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减赘肉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必要做各种仰卧起坐的动作的，因为仰卧起坐有很多动作，不光是抱头起啊、现在有很多包括这个两头起、卷腹，然后下拉，所有的这些动作，其实如果只是以减这个赘肉，也就是说肚子上的脂肪为目的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做仰卧起坐的，因为你做有氧的话，这个 瘦全身， 对，瘦全身，肚子也一起瘦了，然后它而且有氧是真正就是说分解代谢脂肪最好最有效的一个方式，而且如果说我们真的做了很多的仰卧起坐、腹部的这种力量训练，你的脂肪却你没有控制你的饮食，你也没有做有氧，那么你的脂肪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如果比如说女孩子的话，你的腰围会更大，就是从外形上来看，你的腰会更粗，因为你里面的肌肉鼓起来了， 肌肉多了， 对，你外面的赘肉还是那一层。就相当于它在里边把你顶起来了，所以你的肚子会显得更大，你的腰会显得更粗吧，我们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我建议，如果只不考虑拥有一个漂亮的腹肌，我只想把这个赘肉减下去，让肚子变小，那么我建议大家做各种形式的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 对，然后一次时间不要做得太长，然后尽量高频率的去做，而不是说一次时间做得很长。 那有没有说具体哪种有氧运动会更适合自己快速的减掉赘肉？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氧运动其实是分这个确实是有办法让它变得更有效率的。大家先要明白一个原理，就是说我们身体的代谢分成三种，一种是有氧代谢，一种是无氧代谢，一种是糖酵解代谢。糖酵解代谢很简单，就是说你身体里有糖，因为糖就是碳水化合物，如果是单糖的话，它是直接可以供能的。所以说你我们把它延伸到生活中，就是说如果说你在晚上，很多人习惯下班之后去健身房跑步，但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吃过很多东西了，你身体里就是你的血液里充满了血糖，你在跑步机上去做有氧，实际上是在消耗你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当然了，你消耗了总比不消耗了要好，但是如果说你要脂肪去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视自己的情况考虑做一做空腹的有氧， 就先不吃饭。 那难道空腹的有氧不会就是晕吗？ 所以说要视自己的情况嘛。就比如说你是一个亚健康很严重的人，你之前从来没有过运动的这个经验，对，那么你可能就不要去做空腹有氧，或者说就是一定要注意空腹有氧的形式。我说的空腹有氧实际上是有些实操的准则的，就是比如说你如果说你是一个很爱睡懒觉的人，你十点才起来，你再去做空腹有氧，其实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接近中午了，你的睡眠的时间很长，你身体也已经是一个很缺乏能量的一个状态了，你再去空腹有氧呢，你就真的会感觉很饿，而且会消耗很多的肌肉。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尽可能的保留住肌肉，所以我自己一般做空腹有氧的时候，我都是五点起床，我一周做两次，五点起床，这个时候你是没有任何胃口去吃东西的，然后你的状态其实也会像就是空腹 刚刚唤醒， 对对对，非常的好。然后呢，如果说之前没有做过空腹有氧，大家可以先从比如说快走开始，如果快走你都觉得晕，你可以走，对吧？然后就是空腹 有氧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它你的身体里没有碳水化合物来供能，那么其实就是身体的组织就开始分解代谢了。严谨的说，肌肉其实这时候也分解了，而且有可能比例会比脂肪分解的要大。因为肌肉是优先于脂肪分解功能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更注意你空腹有氧的这个心率，就是你的强度不能太快，然后时间不能太长，我们要尽可能的保留住肌肉，就是这样。所以说大家注意空腹有氧，就是你的强度不能太大，然后心率控制在你最高心率的75%-85%。 早起遛个狗就可以了。 那可能强度又有点太低了。 太低了。 早起遛狗 还得跟狗跑一跑。 难道不是慢走吗？那是。 还得跟狗跑一跑。 哎，那这样的空腹有氧运动的话，一周保持在几次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其实这个的话还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像我们做健身教练的话，我们把每一个来，比如说我来跟我上课的会员，我都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会根据他的具体的情况去分析。我建议是这样，就是说我如我们大家做空腹有氧，我刚才说了一些注意事项，在这些注意事项的前提下，然后可以由少到多自己慢慢去适应。因为毕竟比如说你选择跑步作为你这个空腹有氧的方式，那么如果你体重很大的话，你频率太高，一周超过3次，达到5次甚至6次，那么你的膝盖、你的脚踝、下肢的这些关节肯定会一些累积的劳损。还要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之前的这种运动的情况。其实我之前有一个会员，就是已经超过50岁了，但是他因为他原来一直在跑步，所以他有氧的频率非常的高，他也没有任何的不适，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说这个是有的，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如果说他把他这个经验直接不分人的传授出来的话，大家都照着他去做， 是会受损伤的。 对对对对对，下肢是有可能会受损伤的，所以一定要就是如果有专业的教练可以咨询专业的教练，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就是一步一步来。对， 从快走到慢跑到快跑， 对， 一周1次到2次差不多。 对，是 这样。 但是记住一定要早起。 一定要 早 起 很重要，划重点。 对，敲黑板啊，一定要早起。对，那还有朋友问啊，就是说这个自己平时吃的就已经很少了，就像刚刚咱们节目最开始说的，不是要在摄入能量以及输出能量达到一个平衡，我就这个脂肪可能会减少增长一点。我这平时吃的已经很少了，而且这体重呢也正常，但为什么还会有这个小肚子出现？ 首先我们就是要讨论他这个吃的已经很少了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因为我们说的吃的很少实际上是指热量 很少，热量摄入很少。 对，如果说他吃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是那种就是深加工的零食 一辈子的那种， 对，或者说比如说他是甜度非常高，碳水化合物非常，包括一些点心它的油脂是非常大的，那么它可能一顿饭我们正常吃一碗米饭然后吃一些菜还不如它一个蛋糕的热量高，所以我们先要看它这个吃 的 很少是不是真的吃的很少。大家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越天然的食品越可以说少，就是操作步骤 越少， 加工步骤越少的食品它其实是越健康的。比如说我们在菜市场买菜自己做饭，那就对，就少一些，就是我们 方便面强多了。 对对对，然后但是比如说一个比如说前一阵比较流行的什么脏脏包啊，或者说我们看面包房里卖的那些非常漂亮然后又美味的那些 黄油什么的， 对啊，然后所有的那些东西它其实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健康，而且它的热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克或者说我们说100克吧，因为食物标签上那个一般百克的比较多，100克这个食品如果热量超过200千卡，那它就属于高热量食物了，就不要尽量不要吃这种食物。所以说如果说一个女孩子她属于那种瘦胖的体型，什么叫瘦胖？就是 瘦胖的体型， 就是又瘦又有肉是吗？ 就 有赘肉， 就是你看起来她很瘦，但是她的脂肪很多，比如说 体脂率很高， 对，体脂率很高。比如说有的女孩子她 他的臂围，就是他的，我们说通俗点，他的胳膊你看起来非常的细，然后但是呢他一做体测呢，他可能体脂达到28%、30%以上的都有，这种就属于瘦胖，而且瘦胖还体现在哪，就是你的内脏脂肪的等级，就是你的内脏是不是脂肪也很高。如果是这种瘦胖的女孩呢，就是就一定要注意是不是你的这个饮食的结构有问题，你选择的食物是有问题，你每天摄入的热量这个总量你设定的有问题。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他这是一个真命题，就是他真的吃的很少，他都是吃家里做的饭，但是他还有肚腩，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进入了一个我们就说他是算是一种不太好的循环，或者说恶性循环里边。因为如果说你拼命靠减少食物摄入，热量摄入来控制你的体重的话，但是食物本身是有热效应的，就是它在你的身体里做化学功，然后你能转化成机械功，就是食物吃进去给你能量嘛，我们就这么理解，它其实是有热效应的。你的新陈代谢你吃了饭之后你的新陈代谢也会提升的，所以我们经常在健身房里做体测一般都要求咱们不要吃东西离得太近，就是这样。那么你拼命的去减少你的摄入热量，那么你的新陈代谢也会越来越低。但是你新陈代谢低了之后，比如说你的基础代谢只有1000，那你制造能量缺口的能力就越来越差。那么你基础代谢只有1000，我们加300到500的日常消耗，也就是1500，那你就一定要把这个每天的摄入热量控制在1500之内。 才可以。 对，1500，大家想想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一克脂肪9000卡热量，一克蛋白质和一克碳水化合物都是4000卡。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吃米饭炒菜的话， 也只能吃一点点。 对，就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其实我们要吃健康天然的食品，然后增加自己的新陈代谢，并且摄入里边的，我们也需要里边的营养，包括我们需要里边的这种植物的纤维，我们需要一些动物的一些营养素，各种必需的氨基酸，然后我们还要去瘦，这个是我们要的由内到外的健康，而不是一个 看起来健康的健康， 对，看起来健康，对对。 还得去挖开本质来看啊。那我总结一下这个意思，刚刚大部老师意思也就是你吃的少并不代表你摄入的这个热量 少，能量少， 对， 对， 还得看你吃什么。如果你是吃这种就是深加工的跟你一辈子的这种东西的话，那你吃一点点就顶别人吃一顿饭了，可能是这样。 对， 对，然后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读懂这个加工食品或者说包装食品上的这个热量营养成分表，就是一定要会看这个东西。因为比如说一些单位的换算，有的它生产商它为了算是迷惑消费者，他会把千卡的这个单位换成千焦，然后就大家一定要懂这个单位的换算，包括宏量营养素，这个脂肪肯定是越少越好，反式脂肪最好是没有， 没有， 对，然后饱和脂肪呢，尽量少，不饱和脂肪呢那多一些。那么不饱和脂肪又分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它们有什么区别？对对对，其实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学一些比较基础的健康知识，然后可以帮助自己的家人来规划一下，比如说我炒菜到底用什么油，对吧，是用菜籽油还是用椰子油，还是用花生油，还是用橄榄油，还是用亚麻籽油，就是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哪一种是最健康的，最适合我家人目前的身体状况的，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儿。 对，所以就是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句话上来说，你不管吃的 多还是少，你是吃一个小蛋糕还是吃一大碗米饭，你这个摄入的能量在你体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之后，你是要通过自己的运动给它排出去的， 对， 这样才会保持一个怎么说，不能说完美的身体状态吧， 但至少是一个平衡的， 对，至少一个平衡的身体，然后让我们的身体能朝着一个健康的状态去发展。 也就是说还是那句老话，这叫什么，管住嘴 管住嘴迈开 迈开腿。对，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段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啊，总结大家，如果有肚腩的话，我们的减肥还是要遵循这样的一个方针，管住嘴迈开腿。 OK 啊， 在下一时段呢，我们的大步老师会为我们进行一些具体的这种，比如腹部燃脂动作的讲解，还有一些针对这个假的这个腹部大这个问题，对假肚子这个问题呢，还会给我们一些专业的建议。潮流梦工厂，我们一会儿见。 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 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第二时段啊，超模养成记。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佳妮。同时呢，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大步老师。他是有着超过10年训练经验的一位非常资深的健身教练。大家有什么关于腹部减脂的问题呢，也可以在今天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通过微博搜索 这个活力982，就能够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对， 向大步老师提出你们的问题。 嗯，没错啊，不仅仅是在咱们这个肚腩上面，在其他部位的减脂上面也可以来向我们发问啊。 嗯， 也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对， 大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大布。 对啊，这个 很沉稳的一个招呼。 嗯，刚刚呢我们也聊了人为什么会长这种现在说的这个大肚腩啊、小肚腩啊、啤酒肚啊为什么会长。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小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腹部的动作应该怎么去减。 嗯，这是一个网上很火爆的一个就是关于下腹部如何锻炼的视频。 嗯， 然后请大布老师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吧，我们现在马上开始。首先第一个动作，我们抬起双腿和臀部，上半身保持在地面，双腿轮流向上踢，手可以抱住下面的腿，感受腹部收紧，使得臀部保持在半空中，注意保持呼吸的节奏，嘴巴呼气，闭上嘴巴后鼻子吸气。第二个动作是反式卷腹，起始动作是抬起双腿，大腿小腿呈90度，上半身保持在地面，用下腹部的力量使得臀部抬起来，尝试让大腿去触碰胸部，卷起下半身时嘴巴呼气，放下臀部时鼻子吸气，把精神集中在下腹部，你就能感受到下腹部的收紧放松。第三个动作是跑三者，我们转过身来，双手臂垂直地面，背和臀保持水平，如果觉得困难呢，你可以让臀部往上提，可以稍微弓起背部，但是不要塌下腰来，双腿交替着向前跳，腹部发力，让身体尽量保持往上，这样就可以轻起轻落，不容易造成受伤，坚持30秒。Okay, 下一个动作我们回到平躺的状态，和反式卷腹差不多，上背部和颈部都保持紧贴在地面，收紧下腹部，卷起下半身时双腿伸直向上抬，像要踢到天花板，下来时弯下小腿向前轻轻地点一下，踢天花板时嘴巴呼气，下来时鼻子吸气。第五个动作是爬山者，就像跑山者一样，交替的向上抬起双腿，但是这时你可以让双腿向内抬起，同样要注意收紧腹部，让身体保持水平，宁愿往上抬也不要往下踏，每个动作都慢慢的来，不要着急。下一个动作是撑体卷腹，双手臂在背后，你可以调整在一个位置，使得上半身直着向下时手臂能够自然的弯曲，这时双腿向前伸直，然后双腿收回来时手臂伸直撑起上半身，收紧腹部可以使上半身保持挺直，也是30秒，大家坚持住哦。倒数第三个动作了，用上手臂垂直地面撑起上半身，眼睛向前看，双腿尽量挺直，交错着向上踢，收紧腹部，放慢动作，保持稳定的呼吸节奏，坚持。倒数第二个动作了，金字塔卷腹，先伸直手臂做平板支撑，然后双脚和双手不动，向上抬起臀部，双腿和手臂都保持挺直，这时身体成为一个金字塔的样子，我们用嘴巴呼气，回到平板状态时呢用鼻子吸气，整个过程保持腹部收紧，不要使身体向下踏，这样重复30秒。我们平躺着，双手伸直举过头顶，弯曲膝盖，收紧腹部，抬起臀部的同时抬起手臂，让手去触碰到脚尖，但是上半身保持不动。 一小段视频啊，这个片中的这个健身博主呢也是向我们大家展示了一些简单的卷腹的动作啊。 嗯，对，锻炼腹部的动作。 嗯， 接下来我们还是跟这个大布老师来讨论一下，就是刚刚您也看了这一段这个关于腹部训练的视频，然后您觉得这个视频它是一个就是像您刚刚说的是一个增肌的训练吗？ 这个美女博主所做的动作我觉得做的都是比较好的。 嗯，很标准。 对，从技术来讲就是标准，然后挺扎实的。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就是说你减肚 肚子练马甲线是需要做很多的仰卧起坐，因为如果是这么误解的话，那你一定不会不会一定很就是说很难达到你的目的。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减往下减，我们谈到减，那么你就要想到有氧，而像这个动作也像刚才所有的这几个动作，其实它都是一个算是自重的一个力量训练吧，也不能算增肌动作，因为我们所谓的增肌在每一组的次数的设置上一般是8到12个，但是一般这种做腹部的动作呢，像刚才然后它 30秒， 对，尽可能做得多，而且做得连续，要感觉很酸痛才有效果，就是这样。当然了，其实这一套动作是非常适合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就是不满足于马甲线，可能要漂亮腹肌，或者说不满足于只是肚子很小，他希望能有一些形状的，对，然后这样的女孩子那么你除了有氧之外呢，你可能就是要做很多仰卧起坐各种各样的动作。为什么要做很多呢？因为腹部的肌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适应的肌肉，如果你每天只用一样的动作去做，它很容易就没有效果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变化去刺激它。对，但是还是回到这个前提，因为真的太重要了，就是一定要做有氧，或者说你首先你要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饮食一定要控制，如果每天大吃大喝，你做再多的仰卧起坐，我觉得很难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说如果说对自己要求比较高，要马甲线，要腹肌，要一个很好的轮廓那么 可以考虑这套动作。 我想说的是三个条件：控制饮食、有氧训练，然后仰卧起坐，一个都不能少，是这样的。 也就是看你对自己的要求有多高。咱们刚刚展示的这段视频，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比较高阶的这种腹肌的锻炼，可以这样说吗？ 比较一般的吧， 比较一般的。 因为这一类的视频其实有很多，比如说 再往前的撕裂者， 对，前几年很流行的，你看大家都知道撕裂者呀，什么每天8分钟啊，但是我也可以就稍微武断点的说一句，如果说不了解这个背后的原理的话，很难练出这个视频里的腹肌的。 对， 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跟着去做了每天8分钟，但是做完8分钟之后又去吃排骨了，又去吃啤酒炸鸡了，然后没有跑步，没有做其他的有氧，没有能量的缺口，所以说你很难收获真正的这种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还是刚刚大步老师说的那个三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是有氧，然后第二点一定要控制饮食， 对的， 第三点再去做仰卧起坐， 这样的话你会拥有一个闪闪发光的腹肌， 一个不灵不灵闪闪发光的腹肌啊。对，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关于仰卧起坐，我之前是听过一个说法，说仰卧起坐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锻炼， 对， 就是、 脊椎不好是吗？ 对，脊椎不好，它的那个就是动作是一个就是不太适合的，我们一般会推荐卷腹或者是怎么样？ 怎么其实仰卧起坐是我们就是说通俗的一个翻译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仰卧起坐其实涵盖了很多动作。那你说的那种不太好的锻炼应该是就是手抱头，然后 对平时 上半身 最原始的， 对，上半身起，就是咱们那个上学的时候体育测验的那种仰卧起坐。话说回来，实际上这个动作大家只不过是用一个错误的方法去做，比如说手抱头，那么当你腹肌没有力量的时候，你的手臂就会发力，然后给你的颈椎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压力。当然我也觉得就是这个软文里写的，比如说出现一些很严重的问题，稍微有一点极端了然后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其实你自己的力量施加在自己身上能造成的伤害是比较有限的但是 能感觉到， 对，但是用正确的动作锻炼，不管是对于腹肌还是对于全身任何一个部位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健身爱好者都是希望自己从内到外的健康然后所以说健康其实是健康安全其实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体型外形上的提升其实是放在第二位，所以任何一个部位我们都要以 一种科学的方法去锻炼，而且这个你这个动作的技术是不是正确到位，也决定了你的锻炼的效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在健身房里有这么一群人，就是出勤率很高，可能隔三差五都能看到他们，然后练得也很辛苦，满身大汗，但是一年过去了，对，两年过去了，他还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可能跟他的饮食有关， 低效率的， 对，然后也跟他动作不到位有关。所以我们我在这儿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你的健身遇到一个瓶颈，你应该从你的饮食和你的训练上去找原因，而不要就是保持做一样的东西，因为你做一样的训练，吃一样的食物，你就会有一样的结果，也就是说你的身材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果对，如果你想要像运动员一样，美国有句话就if you wanna look like an athlete, you need to train like an athlete and eat like an athlete, 就是你要像运动员一样，你想看起来像运动员一样， 吃和生活， 你的吃和练都要像运动员一样才行。所以说就是你练的时间的长短，你每次去健身房待多长时间，练多长时间，你去健身房的频率其实都不是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练对。其实欧美有一些健美模特，大家经常喜欢在网上看他们的视频，其实他们的训练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短的，可能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他们一次的训练就完成了。这就是说一定要练对 方法， 对，才能有效果。 高效率。 对啊，这也是跟大家说的啊，刚刚通过这一小段视频来跟大家分享的应该如何正确的做腹部锻炼的练习， 对，一个概念的这种澄清。然后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大布老师，就是关于这个我们一般在练腹部的时候经常会说到核心力量，这个那这个腹部其实就是你在练腹部的时候跟核心是一回事儿吗？它是可以就是一块谈的一个概念吗？ 首先核心呢，其实说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身体的中段，它其实从大面上去说，从大的块上去说，它是包括腹和腰。因为我对，就是正面，我们身体的正面的腹部的肌肉和背面的腰部的肌肉，它是就是你的核心。因为人的核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不用多说了，它是你的下肢和上肢的一个连接。那么核心和腹部训练的这种关系，其实我刚才说了，它包括腹和腰。所以呢，如果说你只练了正面，然后你的腰从来没有去锻炼，或者说你练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动作做正确，就是你没有办法在吸气，然后在腹腔内形成一个压力，然后来让你的腰部同时得到一个锻炼，得到一个对稳定，稳定的同时它其实也是在控制，那么控制的话它的力量它的耐力都会得到提升，它的肌肉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如果你每次练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你的腰部，让它稳定那么你练的 久的话腰会损伤， 对，腰会损伤，而且如果没损伤的情况下其实你的效果不会太好，因为我们人体的发展是一定要均衡的，就是我们身体其实每一块我们身体正面的肌肉都对应了一块身体背面的肌肉，它是一个需要协同需要协调需要平衡的。所以其实很多健身的爱好者刚进健身房的时候有一个误区是只练镜子看得见的地方，就是我先练胸，我先练我胳膊的二头，我先练我的腹肌，甚至我蹲腿我只练股四头肌，就是大腿前侧我那么小腿腰部臀部大腿后侧背部然后就都比较差，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你 长时间的锻炼还不如不去锻炼，因为身体极度的不平衡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损伤。因为关节其实都是连接肌肉的，如果你正面背面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相差特别大的话，它关节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拉力拉伸的一个力量， 有点类似于平衡木， 对， 翘板两边 是这样的，你一定要让它平衡，那么你的关节才健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核心，但是强调核心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如果你没有腹，你不去做仰卧起坐，你不练你的腹肌，那么你的腰就不会强，但是你如果不注意锻炼你的腰部，你的腹肌也不会很强，就是这样。你的胸部的锻炼和你的背部锻炼一定是相联系在一起的。 对，说到这个我就联想我自己的健身经验啊。我之前在练的时候就是想要练核心，想要练出马甲线，因为我的体脂率不是太高嘛，然后当时呢老师就给我做了一些这种核心的训练，结果我发现我的就是腰不行，然后他这个整个撑不住，然后老师就立马让我停下来，他说你停下来，你先不要做这么加强的训练，因为你的这个核心的支撑力是不够的，不够稳定，你现在做这个训练大强度的只会伤害你自己，是这个样子。 对，因为其实从人体的这个结构来讲，腰部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一般我们都不会练到这个地方。 对，然后但而且胯 是很多的时候大家他会用一个错误的着力点，基本上都是在腰部发力， 或者说就是你的腰部并没有保持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姿态一个姿势。比如说我们练一些你练像你刚才说的情况，我猜想你可能是练一些多关节复合动作，就比如说像硬拉这种，其实 臀桥 对臀桥，臀桥其实就是一个复合动作嘛，就是像这种情况下，你是一定要吸气收紧你的腹部， 对， 包括在你的吐气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保持在你的腹腔内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其实相当于你在你的腰部系了一个你自己肌肉的腰带，然后去支撑住你的腰部。所以说当你腰部非常非常弱，或者说你的腹部也很弱的时候，你很难去收紧，你就没有办法给腰部一个很好的支撑，这个时候你腰部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弯曲，就是龟背，对，就是弯曲，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受伤，就是这样。 这么一说，想一想我们平时还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啊。 包括其实延展到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搬家的时候去搬箱子，你是选择先膝盖弯曲蹲下，然后把腰部挺直吸气收紧腹部把这个箱子抱起来，还是说直接龟背弯腰去抱这个箱子？为什么很多人搬箱子也好抱孩子也好就受伤了，然后就去看医生，就是因为他没有对闪到腰，就是因为他没有把动作做对，就是这样， 就没有气沉丹田，用你的这个稳定的核心去支撑。 对，是这样。 我明显的感觉就是平时在逗狗的时候扔球，如果我要是用后腰使劲的话，球就能扔得更远；如果我要是不用后腰的话，它的球就很近。这叫什么理论与实践结合。 对， 接下来呢，还是想就是问一下，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有一些女孩子她会感觉自己肚子上没有肉，但是他的侧腰其实就是看起来肚子很宽，侧腰会有肉，这种情况下就是想让大部老师给我们推荐几个就是能够锻炼到侧腰的动作，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 没问题，其实还是要先说一个前提，就是局部减脂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就是如果我们要减侧腰上的肉，还是要跑步， 全身来， 对，还是要做有氧。但是呢，其实怎么说呢？塑形其实是包括你把这个部位的脂肪减下去，把肌肉加强，那么它的外形就会好看，这就是我理解的塑形，对吧？所以还是要跑步，先把赘肉减掉。但是其实有一个就是综合的方法是什么呢？有些时候当我们的体脂没有很低的时候，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肩部我们的胸部比较漂亮，尤其是肩部比较容易出现，比如说健身爱好者比较容易出现拉丝的情况，就是说皮脂很低。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它会好看，但是可能往下看我们的肚子上肉是很多的， 嗯， 就是当你某一个部位如果它的肌肉练得非常的好的时候， 嗯， 那么它肌肉隆起来相对来说会起到一定的修饰的效果 啊， 就是这样，就是 有线条， 对，就是会让你会在外形上让有一个提升， 就相当于是有一个好的衣架子，然后往上穿衣服。 对，就是所以说很多模特， 嗯， 比如说他稍微胖一些，他有肚子，但是秋天的话，你看他依然是很帅的。只要把肚子遮上，然后穿个立领的毛衣也好，穿西服也好，他的骨架在那儿。对，所以说回到这个侧腰上，实际上侧腰的锻炼也涉及到那个减脂和增肌两方面。那么我们减脂我说了，其实我认为有氧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嗯， 那么增肌的话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做侧的平板支撑，就是侧向的 平板，侧向的平板支撑。 对，侧向。 我们来表演区来演示一下吧。 好的， 来，我来去演示，然后这个台子交给大嘴。 太好了，你终于自愿去演示了。 对，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OK 啊，也请我们的大步老师一步走 过去。 那接下来我来给大步老师做这个模特，然后来这个做一下大步老师要求的动作，然后请大步老师来朝面朝这边，我们不要背。 侧向的平板支撑的话，就是首先我们做的是侧向肘平板支撑，所以对，所以顾名思义是你的下半身是脚着地，脚的侧面着地，然后你的上半身是用肘部做一个支撑，然后你现在可以先面朝前面，面朝我们的镜头，然后先坐下，对，坐下，然后对，然后肘部支撑，对，然后支撑好之后，就把腰把你的髋臀抬起来，然后身体成一直线，尽量收腹。你的脚其实平板支撑的话，平板支撑的话有两种，就不管是任何一个姿势，平板支撑都有两种，一个是强调核心，就是我只有核心收紧，其他的部位呢尽可能保持OK， 其他的部位呢尽可能保持稳定。还有一种是我全身所有能募集的肌肉我都让它参与进来，就是我能绷紧的地方都绷紧。你可以试试第二种，因为你募集到这个动作中的肌纤维越多，你消耗的热量就越大，所以你撑起来之后，你除了核心收紧，就是腹收紧，你的腿从小腿开始，小腿也收紧，大腿也收紧，腹也收紧，然后胳膊就是你的大臂也收紧，包括你的背部也要绷紧。这样的话你会比一般的平板支撑首先说更稳定，其次你会消耗更多的热量。 我现在感觉胳膊有点痛， 因为平板支撑其实是一个能够锻炼到全身的一个动作，绝大部分的肌群都参与了，所以说 感觉就整个核心都必须得收紧，这时候得什么力。 对，所以说你的身体有任何的短板，然后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这个动作可以下来了，而且这个动作又特别的 坚持不住了， 安全，对场地来说又没有太多的要求，其实是因为刚才我谈到我们在减肚腩的这个动作的选择当中，首先我们要尽可能的消耗热量做有氧，然后去把赘肉减掉。其实平板支撑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做全身绷紧的平板支撑，募集更多的肌纤维参与，本身这个动作就可以消耗很多很多的热量。所以如果是没有时间跑步，或者说你已经跑步了，但是平板支撑依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动作可以选择，会帮你就是在这个进度上，对全面的去锻炼，而且在进度上取得一个很好的成效。因为刚才说了有氧，然后腹部的专门的锻炼和控制饮食是缺一不可的，是这样。 刚刚大步老师给我们推荐的动作就是这一种侧面的平板支撑，那么在做这个侧面平板支撑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能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吗？ 其实 对，其实你刚才这个动作呢，有一点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你的身体还是没有成一直线，你的这个髋，首先说你的这个髋可能是因为做了很久已经有点累了，就是稍微有点往下坠，你的身体对需要抬起来，因为你主要练的是你核心的力量，所以你中间这一段一定是要很直才行。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做这个动作做的时间可以超过两分钟，就不要再继续坚持了，因为其实真正有效果的是前两分钟时间。如果你做的长，你可以尝试加大难度，比如说现在抬起你的左臂，就是把左边、对，这就是加大难度，或者抬起你的左腿，或者有一个叫五角星平板支撑，就是你撑住之后把你的左臂和左腿都抬起来，形成这么一个姿势。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还不够难，你就对，然后你就右臂由肘支撑变成那个手支撑，对对，是这样，对，是这样，就是一个是增加难度，一个是变化这个动作的角度，这样的话就是不会很容易就是让你的核心尤其是你的腹肌适应啊，你会得到一个更好的训练效果。 好的，谢谢大鹏老师，那我们就先回去，一会儿等到下一个环节的时候再跟大家介绍更多的关于这个腹部的动作。 嗯，对啊，也欢迎我们的两位回到自己的原位上面，一会儿继续我们的肚腩拯救计划。 我们下一个时段继续。 八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何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第二时段啊，超模养成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的潮流现场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效果比较好的这个腹部的燃脂动作啊。 对啊，同时呢也要再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佳妮。 大家好，我是大佐。 也要重磅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我们的大布老师，他是有着超过10年训练经验的一位非常资深的这个健身教练。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抓紧最后一个时段的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通过微博搜索活力982就能够收看我们的直播，然后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把你们的问题赶紧提出来。 没错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交给我们的大布老师还有佳妮。 对，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刚刚有一个存的疑问，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吧。刚刚我们也有这个导播老师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 强行 Q 你这个是 对，说到这个就是平板支撑时间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最好， 是 做的越长 越 好，是 不是越久越好？ 平板支撑的话，大家尽量还是做2分钟之内，因为如果超过2分钟，说明你现在的身体已经很适应这个强度，然后你就要考虑加强度。还是我们说的那个原则，就是不要在你的舒适区内锻炼，因为当你做到2分钟的时候，就是你其实从你从来没有做过平板支撑，到你平板支撑能坚持2分钟，那么你已经就是收获了一定的成果了，你的肌肉的控制，你的外形可能都有一定的改变。那么现在你就要往前再进一步，然后加大强度。那么怎么来加强度？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是改变你的动作，让你的不稳定的点增多。比如说你可以在一个瑜伽球上做肘平板支撑，你也可以把你的脚、对，你也可以把你的脚放在瑜伽球上做平板支撑。 还有这个就是类似于那个滚筒 啊， 在自己的腰下那个， 好像用泡沫轴做平板支撑的比较少。然后如果没有这种小工具呢，你可以比如说从肘平板支撑变成双手平板支撑，然后变成单手平板支撑，然后单手单脚平板支撑，然后侧平板支撑，包括刚才说的五星平板支撑，就是对， 各种各样的平板支撑。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要系统的训练，就是要有一个计划，就是这个为什么要有这个计划，就因为我们刚才说的，你会不断的取得进步，但是你也会不断的在你进步之后碰到新的瓶颈平台期，所以你一定要相应的计划去推动自己不断的前进。那么你从100斤往下减到90斤的时候，可能是你自己跑跑步控制一下饮食就 OK 了，但是你想从90斤减到80斤，那可能就需要你就是一个需要你付出可能10倍的努力。如果你想从80斤减到70斤，那可能就是需要你去找一个专业的教练给你制定一个非常专业的计划，而且你每周可能要抽出来固定的时间达到一个固定的训练量，然后才能取得相应的成绩。当然每个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于这个刚刚接触健身或者刚刚想开始运动动起来的人来说，我有2个建议。第一，不要想太多，先动起来，先迈开第一步。第二，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目标设定的高一点，不要害怕失败，就给自己设计一个非常对，不要因为害怕失败，不要给就给自己设置一个非常容易达到的目标。比如说你现在是105斤，然后你给设定一个目标，说我一年要减到100斤。对，不要这样，一定要给自己设置一个50%成功率左右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你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这样的话才能并且其实在这个如果这个目标是一个比较难达到的话，我建议大家是分时间点设置更具体的目标，然后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 自己检查自己的进度，然后不断的去改进你的训练计划，才能真正的去实现这个目标。而不要以年或者半年为时间单位去设定目标。尽量设置我2周减3公斤，还是说4周一个月减5公斤这样的目标，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大布老师是从这个意识方面给我们灌了一碗温热的鸡汤啊，就告诉大家一定要给自己设置高目标。 这个鸡汤还是算了，热量太高，咱可以换一点轻食。 轻食鸡胸肉吧。 对 啊，那接下来呢，还是我们到表演区，请大布老师推荐我们一些使用效果比较好的这种能够燃烧腹部脂肪或者是全身脂肪的动作，好吗？我还是继续当大布老师的模特，然后请我们的大佐来到这个台子。 OK 啊，也请两位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 好的，其实很多女孩子像佳妮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进了健身房，无非是两件事，一是跑步，二是做仰卧起坐，基本上其他别的东西都不碰的。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上了瑜伽，然后这种都是对普拉提，这种都是非常好的，因为瑜伽是更注重一个身体的平衡、柔韧性的一个发展啊，包括内心的一个修为。其实任何一种锻炼，不管它是什么样的锻炼，只要你去做都是有益处的。那么回到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比较我们就这么说，比较功利性的就想减腹。那么我还是要强调，就是首先对OK 比较针对性的，我们就是想瘦肚子的话，那我还是要强调，就是首先你要有一个很大的热量的消耗，就是这样的话有助于你有能量的缺口，你的脂肪，或者说通俗一点，就是你的赘肉在减少，那么你的肚子才会越来越小。我今天呢，我想教给大家一种循环训练的方法。 循环训练。 对，因为一般大家就是我刚才说了，你到健身房里，你可能跑步，然后你跑步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缓的有氧，除非你用非常快的速度去跑。你一般人都会选择一个自己能承受的，不是那么辛苦的强度，然后去跑30分钟左右，可能会这样去选择，然后再做一做仰卧起坐，然后自拍一下 ，OK， 打卡了。今天结束了，在这儿呢，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循环训练的方式，而且能就是不受地域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出差了到酒店里，我们在自己家，对，然后有一个垫子，甚至没有垫子都可以做， 没有垫子， OK， 魔术，当当当当。垫子出现了， 直接变出了我们的瑜伽垫。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这个循环训练的设置，它的逻辑，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用一个或者说多个仰卧起坐动作，也就是力量训练的动作，结合 HIIT 的动作。什么叫 HIIT？ 其实刚才那个博主 Zoe 他的那个爬山者 Mountain Climber 那个动作，实际上就是一个 HIIT 的动作。HIIT 的全称是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它其实可以化为有氧训练的一种，但是要注意前三个字是重点，高强度，就是它是一种效率很高，可以节约很多时间的一个有氧运动。我之前在我的朋友圈发了一条那个算是数据，就是我以10的速度就是跑步机上10的速度，就是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然后跑了半个小时，我其实才消耗了300千卡。300千卡是什么概念？你在麦当劳吃一个巨无霸差不多就抵消了。对，就抵消了，就抵消了。所以说呢，那么你花了半个小时，你只抵消了一个巨无霸，但是你晚餐想吃2个巨无霸，你有没有一个小时时间？那怎么办呢？ 高效一点的方式。 对，所以我们还可以选择高效一点的这个有氧方式，就是 HIIT。那么好，那 HIIT 的同时，去配合一个 卷腹的动作，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既消耗了能量，然后呢我们又锻炼了腹肌，然后我们把它，对，我们可以比如说啊，如果你的运动能力比较强，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卷腹两个 HIT 动作，如果你的运动能力一般，我们可以设置一个 HIT 一个卷腹，如果你的运动能力，对，是中等偏下，比如说你刚开始锻炼，你可以设置两个卷腹动作一个 HIT 动作，那你说我们是从难到简单，还是从简单到难？ 简单到难吧。 OK， 那刚才说了，那我们就设置两个卷腹动作，然后一个 HIT 动作。那么第一个，我们就设置一个比较简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腹部分为上半部和下半部来。对，然后来锻炼，那么我们就设置一个上腹和一个下腹的锻炼，那么你先面朝上躺下，平躺， 面朝上平躺， 对，面朝上平躺，然后屈膝，对，然后两个脚尽量靠近你的臀部，对，尽量靠近，还要再近，对，然后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平时大家不是特别容易注意的是什么呢？你尽可能要把大腿根夹紧，你夹紧之后你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就是你的下腹这个时候已经收紧了，对，它其实是让你的动作变得更高效，消耗更多热量的一个小 tip， 一个小技巧。 嗯， 好，在腹部锻炼的时候，我还要再强调一点，就是大家注意，卷腹英文叫 crunch， 为什么叫卷，而不是说别的？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大家看我的手，就是去卷腹部的肌肉，而不是去简单的折叠，所以说你的上半身不能够简单的就是90度以你的这个腰部为一个折点朝你的膝盖折叠，而是应该感觉你的腹肌是你想象自己有巧克力一样的腹肌、 oh. 一节一节的将你的膝盖卷向你的髋，也就是你的这个髂腰肌的位置，对，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你腹部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收缩的感觉，也就是酸痛感。 OK， 我们就先做这个动作，做20次那至少我 们 也要做5次吧，对吧，我们做5次，你 五次也是可以的， 你才能感觉到，来， 所以这个动作的时候是要求咱们整个背部是保持一个垂直的状态吗？ 其实做腹部训练的时候，背尽量是要弯一些， 尽量要弯一些， 对，如果你背部打直的话，你就只能折叠并不能卷腹了，所以做腹部的训练的时候，背部是要尽可能的卷起来的。 OK， 我们的那个佳妮，对，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就是就是这样的话，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大腿要夹紧，另外一个是一定要卷，不要去折叠，你会感觉它的效果会比平时要好，也就是它这种酸痛感会，那么好，对，那么我们锻炼完了这个动作，主要是锻炼上腹，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个下腹的动作。好啊，还是接着躺下来，跟刚才一样， 还是平躺。 对，然后把两个手放在自己的臀部下面，手心朝下，手心朝下，手心 朝下。 对， 要放 在臀部下面，然后两条腿伸直。两条腿伸直，大腿夹紧，然后两条腿伸直，直接以你的髋为折点抬起来。抬到垂直位置的，抬到这儿，抬到垂直90度垂直的时候，感觉到你的下腹部的收缩，也是卷的这种感觉，然后再向上抬，用两腿向上抬，将自己的臀部拉离地面，对，然后再不，手心一直朝下，其实可以通过扶在地面上，然后扶在这个垫子上去保持平衡。然后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往下放的时候一定要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腹部的离心的一个运动和拉伸，一定要慢，然后脚不要着地，然后再起。 对，然后再起来，形成一个持续的一个张力在你的腹部。刚才我讲过，就是其实腹部训练就是你要一次接一次的，尽量减少每个动作之间的放松的时间，让它不断的刺激，保持一个持续的张力，这样的话才有效果。因为腹部的这个肌肉的类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耐力、容易适应的类型，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多次数的方法去刺激它，才能有好的效果。 所以说刚刚整个的动作就是还是要把这个手放在臀部下面，起一个平衡且支撑的作用，然后让我们的双腿慢慢的翘起，然后我们的腿是要一直保持一个垂直吗？这个是尽量不要弯 曲，因为你的折点就是说杠杆的这个支点是在你的臀部或者说你的腰部，你的腿伸直，也就是你的力臂越长难度就越大。其实你可以先做到完全没有力量再起不来之后，然后把膝盖弯曲，这个时候难度降低了，你可以再多做几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消对，然后消耗更多的热量，给腹部更多的刺激。 OK， 那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我们要用两个腹肌锻炼的动作加上一个 HIIT 的动作。其实 HIIT 动作有很多，我们就做一个最简单，比如说高抬腿、 高抬腿 高抬腿，比如说在这儿，然后佳妮就高抬腿大家要 我们的高抬腿是要以高抬腿跑， 就 是 高抬腿，而且 普通的高抬腿 我刚才说了 HIIT 的意思是高强度锻炼，所以当我说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是你的高抬腿应该是说通俗一点就像疯了一样，就是把你100%的力量， 就是那种 不要 最猛烈的高抬腿， 对，不要顾虑你这个美女的这个形象然后对，我们尝试5秒钟，要不要 5秒钟吧， 好，预备开始，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好 ，OK， 可以，大概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上腹的动作结束之后，就做到你力竭完全做不动，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紧接着不用任何的休息，直接做下腹的动作，下腹动作做完之后，你马上站起来，不要有任何的休息，做 HIIT 高抬腿或者是爬山者或者所有的这些 HIIT burpee 跳，然后你。这一轮3个动作下来，你可以休息15到20秒钟，马上再去做，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训练。大家可以在健身房，可以在家里，可以在酒店，任何地方，因为你只要注意如果是楼房的话，那你高抬腿的时候你可以把鞋脱掉，然后这样的话声音就比较小，不要 像我刚刚那个样子， 但是一定要尽全力去做 HIIT， 这样的话才有效果。它其实会极大程度的提升你的心率，拉高你的新陈代谢，对于你消耗热量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那适合全身减 全身减脂，而且针对性的能减腹部。 对， 好的，那谢谢刚刚大步老师给我们的示范，我们先回到嘉宾区。 OK 啊，欢迎大步老师回到我们的嘉宾区，也欢迎我们的佳妮啊，辛苦啦。 我来讲一下刚刚我在做的这个动作之后的感觉啊，就是刚刚明显感觉我之前对尤其是在做那个下腹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这个支撑力根本就起不来，然后就会用到胳膊的力，正好我前一段时间还刚打了狂犬疫苗，就感觉那针眼特疼那感觉，这个也是因为就是其实是上肢的这个支撑力太弱导致的嘛，就起不来。 应该就是你核心比较弱，所以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像做这个动作你就可以选择屈膝，对，屈膝，而不是说直腿，对，让你的重量就是说自身用到的重量稍微少一些。 对，太丢人了，我刚刚试了好几次都没起来。 对，但是动作还是很标准的。对， 动作也是因为有这个大步老师在旁边指导，我才能做的这么标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才能够看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动作和画面啊。 对。所以就是大步老师刚刚给我们教的3组动作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腹肌包括核心训练的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咱们对于时间以及组数的最好的要求是什么？ 其实像刚才我们做的这种循环训练呢，它是一个 耐力训练， 耐力训练。 所以耐力训练相对来说呢，就是说，在组数设置上，你尽可能做得多。对，尽可能做得多，尤其是你有 HIT 的话，就是它在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已经消耗了非常非常多的热量，而且它有一个后续效应，就是当你这个训练完全结束之后，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依然能够受益，就是你的心率非常的高，你的新陈代谢非常的高，然后你还能多消耗一些热量。所以说尽可能的多做，而且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刚才提到了，就是你可以选择两个腹肌动作加一个 HIT， 如果后面你适应了，你可以就设置一个腹肌动作一个 HIT， 每次训练像这种训练你可以以时间为单位，就是今天我准备锻炼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对，然后我就一直不断的去循环。当你适应了之后，你就通过这个动作的设置去增加它的强度，或者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是加一些重量，就是想办法加一些从重量上去增加它的强度。对，其实强度是可以有几个维度来控制，你做这个动作所用的重量，你的组间歇，就是你休息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你做的节奏，比如说刚才佳妮做那个腿放下来很慢和放下来很快，那是完全不一样 的 消耗， 是不同的。 对，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三方面去加强度。 好的。 但是啊，大家还是要以最开始自身的标准来决定自己的训练强度以及训练时间。 那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总结一下今天啊，刚刚大步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思想就是你不要光减肚子，一定要全身减才能够瘦下去肚子。 对， 然后那些所谓的这种就是专门瘦肚子的 局部减脂的啊，这个是不大存在的， 其实是有点功利的一种方法，而且并不能帮你很好的减下去肚子。然后第二就是从三个维度来说，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然后再加上正确的训练，然后让你能够更好的维持一个好的状态，这样的话你通过锻炼慢慢肚子也就会下去了。 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啊通过这个超模养成记这个环节啊，以及大步老师给我们的现场指导啊得知的这些东西。 对， 当然啊，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8:52，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非常感谢大步老师的分享，以及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个 干货， 对肚腩啊应该怎么减掉啊， 对， 以及我们该怎么吃啊，怎么锻炼呀、它是怎么来 的 呀， 很全面的一套攻略啊。 对，没错啊，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大佐， 我是佳妮，我们下一档节目是活力 Music， 也欢迎大家准时来收看收听。然后同时感谢我们大步老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我们明天的时候继续潮流梦工厂。 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